世上难道没有恋人，散了没遗憾，追赶拖拥，然后吻，娓娓到上心，为了开心，或是多心，有过了各样情感。原来最爱的人曾经在身边很近，只怕一世不爱人。找个爱我的女人，无奈最后还是一个人。刚有资格怀念一个人，不分手不知你比一切都吸引，连临别痛吻也望你开心。我亦明白怎爱人，比去拥抱还欲紧。这每一晚，爱人来过，代表差点共处一生，付出的宠爱不为留怨恨，当做报应。愿我讲真，讲心，相爱过的兴奋。祈求最爱的人能共幸福这么近，祝我心爱的友人，请你找个爱你的男人。无奈最后还是一个人，刚有资格怀念一个人，不分手不知你比一切都吸引，连临别痛吻也望你开心。我亦明白怎爱人，比去拥抱还要这每一晚，爱人来过，代表差点共处一生，若手真拖错，胸怀难合衬，吻下留人，无憾去爱，未悔分开，不怨云，你是女人，比我好过也甘心。是你启发我挚爱，不记恨，但爱却太高深。原来最爱的人曾经在身边很近，忘掉飞不出的吻，始终祝福我爱过的女人。